度系陈尚善真做，直播室入边有， 我系阿乐啊， 系仲有思培， 系仲有莫莉啦，同埋 Dixon 喺度。喂，今个星期即系热烘烘，大家都紧张啊。同埋咧，今年咧系特别啲嘅，今年2020年咧就踏入呢个好年嘅时间。 所以呢就好多人都会做一啲好事係咪呢 係啦好人做好事啦。咁但係呢呢个好事呢就係、是、大家都结婚啦。 即係你都系啦 闪 闪死人啦真係。一开 IG 全部的神的神的神全部靓相靓相加靓相。 冇错咁收到大家呢嘅祝福啦。咁大家都觉得哎好低调啊系咪唔可以讲嘅呢呢、這个结婚。其实唔系都 ok 嘅。不过呢、今年因为特别啲啊。即係 点解 ok 点解你唔早啲同我哋讲嘅。 唔系 大家。我有同事直情话喺报纸睇到好过分喎、啊！呢单嘢 你知唔知道咧？ 跟住我早佢两日，因为我喺你 Facebook 睇到， 系咪啊？因为你有关注我。咁但系咧，你知唔知道？即系其实我会结婚啊，我求婚啊，大家都要知啦，系咪先？咁、但系咧，另一个系我同即系我太太咧，都有一个谂法啦，真系唔敢咧去大肆铺张得过分，因为始终 讲个年尾噶 嗱，因为咧我今年咧，其实我先讲唔好想大肆铺张先啦、就系因为都即系开心嘢都想同大家分享嘅，不过咧撞正疫情。的时间呢就唔敢即係劳动大家、所以呢今次呢一个嘅签字仪式呢我哋都冇乜叫朋友、全部嚟嘅都係屋企人係啦咁所以我就唔想即係令到大家好危险即係出嚟祝福即係开心嘅即係多谢大家祝福嘅咁另外就即係阿莫头先就话喂点解你要分两转嘅即係你又唔係擺酒嘅咁樣，咁其實唔係，我係年尾先擺酒。 我以為你註冊都係年尾嘅，所以 因為大家都好熟悉我啦，我中意熱熱鬧鬧啦，即係大家齊娃娃玩啊，係咪先？咁但係咧，我哋就商討過咧，若然大家去飲，就最怕就係見到，佢哋行禮咯，哦係喎、簽字喎，同大家冇乜關係。咁所以我就不如騰出個時間。多啲同大家可以見面玩，咁我就變咗喺呢個證婚嗰個時段咧，就叫大家早啲嚟同我玩、玩翻晚，咁好似開心過大家睇我要證婚，係咪簽字？你哋成日都睇啲 friend 簽字噶啦，係咪先？ 唔係，但係其實個個諗法有啲唔同啦。咁有啲 friend 咧係中意喺咁多人嘅見證之下簽嗰張紙嘅，咁但 係 可能你嘅 post 就係、是、啊，其實叫得大家嚟，不如就一齊玩翻晚啦。 冇錯啊，咁所以我就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決定啦，咁樣。咁但係一个小分享啦呢、个小分享呢就係、当我去签完嗰个纸嘅时候呢好笑喎、我先知道原来有反对期嘅。 吓咩、叫反对期呀 係啦知唔知咩是反对期 一个月嘛、 原来唔係。 唔係一个月咩 两个礼拜反对期。 两个礼拜咁少咋 即係如果早啲话俾你早啲驚你反对嘛。 其实係点用嘅呢即係任何一个 礼拜 唔话俾人知。喂但係真係好笑喎、我听完之后我真心驚喎。 但係唔係就係屋企人先可以嘅啫朋友都得咁样走出 去。原来唔係㗎。 朋友走出去我反对。 即係呀即係你只要话俾人听点解你要反对。跟住呢因为原来呢你去注册嘅时候呢佢又会粘晒啲纸话俾你听呢究竟几月几号呢对新人就会喺度注册。咁然之后两个星期嘅反对期。 我以为係当时呢你喺度证婚嘅时候即係喺度呢个仪式嘅时候啦会有支旗喺度啦。咁如果呢有个人反对啦、就举起反对旗。 喂屎培呀、你唔好咁啦。 吓咁、我未结过婚啦嘛。 但係都唔係諗。啲咁樣爛 gag， 唔係同埋阿樂 噶啦， 醒啦師培，你唔好再近阿樂咁多啦。 但係阿樂係做咗一個配合嘅組織嘅，即係佢哦， 所以佢都唔知 啦。唔係啊，如果阿樂話係啊， 一擔擔啦咁， 我寧願上後援會唔該。 咁但係咧嗱，即係嘅，即係可能有啲人講唔知啦，可能。但係原來咧呢一個嘅兩個星期反對期咧，我以為係簽咗字之後嘅反對期。原來唔係，而係簽紙前，佢就會俾一個反對期。咁可能有啲真係話，喂，其實你係夾硬結婚嘅，即係你自己亂咁嚟嘅。你話簽紙就簽紙咁樣，咁可能有啲人真係覺得唔啱噶，我唔應該嘅呢個婚姻咁樣。即係可能有啲人會幫你去，唔係幫你嘅，而佢選擇係反對咯。 哇！咁如果啲對唔住啊，如果啲 artist 簽紙唔怪之要咁神秘啦，因為嗰啲。忠實 fans 咧，係啊！ 嗱，我又唔知道啲 fans 即係會唔會咁極端啦、咁恐怖啦，咁樣我希望唔會啦。即係人哋結婚係一個美好嘅事情，咁但係即係我聽完呢個我都覺得，咦？ 哦，原來可以反對嘅、哦， 有問題。咁所以咧，你證婚當日咧，其實就係反對期嘅最後一日，係咪咁樣啊？ 唔係，結婚當啊，係你可以咁講。 哦， 但係應該結婚當日就唔得㗎啦，唔通我朝早九點鐘去證婚，然之後嗰個人八點九同我取消咩？即係我反對，即係玩我咩？ 咁你 post 呢張相嘅時候，即係你公開自己決定嘅時候，係咪真係隔咗兩個禮拜？ 你講我公開話簽咗字， 係啊， 我真係簽字嗰日我先寫咯。即系我签字嗰， 我 先 po 上。 签字前两个礼拜可以反对， 前 两个礼 拜 就唔得。 系啦，签咗字就冇噶啦，定噶啦。哇！如果我签咗字先至俾人反对，大件事，个个都扑到去啊！ 我好奇、哦， 系 咁究竟嗰、那个反对嘅人，咁反对咗之后，嗰、那个人系咪真系唔可以结婚啊？冇理由咁嘅。咁譬如话，我真系有个男仔啦，我好中意嘅，但系一直都得唔到嘅。佢结婚嘅时候，我妒忌，跟住就反对。 我 都代表咩？佢都可以结婚噶。 呢个问题系问得好嘅，但系好在我冇俾人反对。如果我真系太清楚，不过你可以了解一下。不过咧，另一个咧就系、是、我去签字之前咧，有朋友都即系 message 同我讲，佢喂你谂定啊，你谂定咧，原来就系去读嗰个誓词嘅时候咧，通常咪话愿在座各人见证点点点点点嘅，系啦。生老病死，贫穷咩富贵咁样啦， 咩永远共同进退， 系啦系啦系啦系，永远爱你咁样啦。咁但系原来讲完嗰抽嘢之后，你可以有自己一番嘅伟论嘅。 哦， 即系你可以加入自己嗰啲特别嘅情感啊，例如我嗰日咧好开心啊，认识你当日点点点点点啊，今日终于同你结婚啊，好开心，我爱你咁，即系你可以加呢啲嘅。 我未听。 咁但系我就话俾你听，我谂咗一招啦，然之后咧我就朝早去签字嘅时候咧，我已经谂住想讲噶啦。我發現我講完之後咧，哇！嗰、那個證婚嘅儀式係快到冇影啊！我入去只係15分，因為15分鐘一 lock 嘅啫。咁但係我入去咧，佢成個流程我好似快到係2分鐘就做完咁啊！ 我知啊呢個，因為我之前去朋友婚禮真係好似排曬隊噶嘛，一個完咗另一個噶啦嘛， 係啊，即係一 group 咁樣，成個大 party， 跟住就擺曬入去，然之後完咗就即刻散。係 我願意 next 咁樣。 係啊，嗱，所以即係我呢度都同一啲可能即將要簽字嘅新人咧，即係講聲，你要預咧係所有行程係好緊密嘅，緊密過你去影 pre-wedding 嘅，基本上你入到去嘅時候要快速一冧咧，做曬嗰啲儀式啊，宣讀曬誓言嘅時候咧，你就最好諗定多少少你好想講嘅説話，咁就會幫得到你。但是今年呢，其实这个好年呢，我听到很多的新人呢都说，哎呀，我想着等好年，怎知今年真的很难搞，因为他们有些酒席要退，有些直情是酒楼的汁啊。 系啊，跟住要即時轉場地啊，嗰啲我都聽過，亦都有朋友係咁樣咯。 係啊，咁所以即係 多支持大家咯，明白大家 arrangement 啦。 或者到會咁樣成抽禮席咁去俾人啲親友食咁樣。 係啦，有啲就用銀行嘅 app 去到交呢一個嘅人情啦。 呢個幾好，我覺得。 係啦， 場地都唔使 book。 係啦，咁我希望即係今年咧，所有嘅新人啦，即係希望佢哋可以安排得好啦，即係有啲可能真係俾人退咗嘅，或者有啲真係走嚟冇咗嘅，都起碼佢哋有個地。方去搞到佢婚禮咁樣，好似思培話佢有朋友都係咁啊嘛，但佢都成功完成到個婚禮， 揾到嘅係啊，轉到場地嘅，仲轉個大啲添。 係啊，咁我朋友呢度同大家祝願一聲啊，新婚快樂啊， 恭喜快 樂！係啊，而家就真係呢一個逆境啊，都要一齊共同面對啊。 係。 积的感情可半秒撇清，那些感觉有真心过，如何确定？从前承诺多么的真诚，曾经遗留物证。离别以后，谁愿翻开未言明的真相内情？海阔有你想追，离开伤心总会慢慢过去，情感怎可以前世，施舍的也别收取。人生都少不免挫折唏嘘，时光深刻的爱录下证据，重新找得到自己，一生不要掉眼泪。 改的表情，就似与你撇清那些感觉，有真心过如何确定？从前承诺多么的真诚，曾经遗留物证，离别以后谁愿翻开未完成的心痛剧情？如果天空海阔有你想追，离开伤心总会慢慢过去，情感怎可以自私，知舍的也别收取。都少不免挫折唏嘘，时光深刻地呆录下证据，重新找得到自己，一生不要掉眼泪。重新找得到自己，一生不要掉眼泪。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今个星期多嘢忙咯， 点啊？ 多直情系可以唔使瞓觉啊，忙到 即系眼最忙。 系啊，就系、是、因为煲剧嘅世界又翻嚟啦。 哇！我发现咧，唔知系咪之前冇特别留意，我觉得呢排好似特别多好剧煲咁样嘅。 我谂系都系一季季嘅，即系你冇嚟套套剧都好劲噶嘛。咁咁啱呢一冧啲剧好强势， 都系 系啊。但系老实讲嘅嗱，在座四个人啦，呢度我哋，但系有几多人睇咗《爱的迫降》咧？ 我睇咗我睇咗一半呢、這个 哇 吓。阿莫阿莫讲过咪睇晒啊嘛，佢上次系 你睇晒咩？ 系啊， 我好多个礼拜前睇晒啦， 太过分啦！ 我已经追紧翻一啲旧剧啦。 你系来自星星的你系嘛？ 我想讲咧，迫降咧， 我唔俾我讲最 系啦，你唔俾你唔俾莫莉姐讲， 莫莫莉姐，你讲， 跟住系，我点解我会睇咗一半咧？其实唔系因为我真系冇时间，而系咧我睇到佢啊，哎呀个男主角咧落咗去南韩之后咧，因为佢 你讲完啦， 系啦，冇错，完翻系啦， 阿男主角， 因为佢捐咗个窿过去之后咧， 好 开始 用套剧啊，又 捐咗 个 窿啊，咁样又都系形容到咁样，男主角又噏唔到啊， 系啦，爬咗过去之后咧，我就觉得好失望，点解你唔一早？但系佢爬个窿过去咧，咁样，所以我就睇到呢度就停咗啦。 但老实讲，我咧，我又抢咗阿师傅啦。嗱，我咧真系顶唔顺嘅呢套剧。 点解？ 我谂我系完全唔会再煲噶啦呢套。 系， 因为咧我睇咗第一集咧，我觉得剧情拖得太过分啦。 哦， 系的而且确我睇晒啦，咁我都觉得中间系拖嘅有啲，所以我喺敏感时刻我都有讲我话，睇到中间开始我就开始越嚟觉得吓。即系冇我預期中咁好睇，再加上我特登上網 search 咗好多關於呢套劇嘅資料，原來個編劇都係來自《星星的你》嗰個編劇，咁我就會覺得哦，唔怪之手法咁似，同埋佢亦都邀請到一啲大卡司，即係譬如金秀賢啊嗰啲去客串啊咁啦。咁但係我就會覺得啊，硬係就會比下去啦，將兩套劇。 唔係因為咧嗰個劇情咧，即係嗰個拉慢嘅感覺係咩咧？即係明明好簡單，就係從前有個女仔去咗一個唔應該去嘅地方。然后佢俾个男主角发现啦，但系佢第一集咧都粒几钟啦，净系交代一个咁简单几句讲完嘅说话咧，拖得太长啦，仲要第二集仲回顾翻咧，佢点解走咗嚟呢个地方咧，都拖咗一集。咁所以咧，我基本上第二集系顶唔顺，但系咧听人讲第八、第九集先开始好睇。 咁直接睇咯，第一集叫第八、第九集。 我就系话明明得十六集啫嘛，好似系咪啊？ 十六啊， 十六集啫嘛。你第八即系你八集已经可以讲完嘅，你拖咗十六集咯。 咁咁辛苦揾啲卡士翻嚟，冇理由拍咁短嘅。咁同埋有啲忠实 fans， 可能袁斌啲 fans 等咗好耐噶嘛，你八集点算好咧？ 袁斌对上一套咧就系我睇呢一个叫做《亚罕尔布特拉宫的回忆》啊。 哇，系系佢咩？原来 吓嗰个咪袁斌咯， 嗰个袁斌嚟噶。 袁斌啊， 我净系咧因为袁斌所以睇翻一套丧尸嘅电影，叫做《尸杀帝国》。有冇睇咧？啲人就话 吓冇啊！ 屍殺帝國係咪講古裝嗰套啊？ 古裝嘅喪屍片電影嚟嘅。 哦， 冇啊，因為而家過睇李思潮先啊 嘛。睇完啦， 因為我中意李棟旭，所以其實我唔係好好。 哇！李棟旭真係好靚仔啊！ 我好耐之前已經中意佢㗎啦。 但我都係中意池昌旭咯。 我真係諗起個 池昌旭 呢啲名咧，我連係唔到個樣，唔知點解我認得個樣，但係 池珍熙我識。 唔係啊，池昌旭就係 K2 嗰個男仔，即係之前咧有套叫《權欲遊戲》定《權欲鬥爭》咁樣嘅遊戲。 權力遊戲我就知道， 好 hit 噶池昌旭。 同埋池唔知邊個咧，大長今嗰個就識。 死啦！我哋輪流一人噏個名，大家都 dead 咗添。又講到自己幾熱愛煲劇又成咁樣。 但係愛的迫降就睇完啦，咁其實佢個話題已經都過一段落啦，因為取而代之嘅就係李思潮先啦，亦都改咗名啦，叫做思戰潮先。 嚇、啊、改咗名咩？原來 係啊，好耐咯， 我都係撳李思潮 二 咁咯。 點解撳 at 字啊？ 點解我睇嗰個嘅app 咧係寫李思潮先二嘅？ 係咯，我都係睇咁。 因為其實咧，佢係大概兩個禮拜前度咧先至轉名嘅，因為就 咦你係阿樂嚟喎，又話好耐。两个礼拜喎、啊， 你上嘅话都上咗三个礼拜啦。 我琴日睇嘅时候都仲系李思潮先摇， 转咗啦，而家开俾你睇啦。 因 为 做 media， 因为最好笑系上两个礼拜嘅时候咧，我开个 app 睇嘅时候咧，同你阿力嗰啲倾偈咧，我话仲未转噶，跟住佢话转咗噶啦。咁、我仲开个 app 嘅时候未 update 噶，但系到第日我再开嘅时候，佢已经 update 咗，变咗做个思战潮先，因为就话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嘅，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其中就係有啲關於可能有好多人就會批評就喂唔係幾好喎、啊、個名咁好似有啲令到人哋有傷痛喎、啊、咁所以就不如改名啦，同埋或者個 wording 上面或者 grammar 定唔知點樣啦， 即係扭一扭啦， 係啦，總之就話、不如改個名啦，咁跟住就決定咧中文名就改，英文名就照叫翻 Kingdom 嘅。 哇，其實咧唔講真係唔知喎、啊，因為咧有時啲嘢咧係你唔講你唔會特別留意，你講完之後我就留意啊咩傷痛咧，跟住喺度諗。 係，但係其實佢延續到一個嘅傳說啊，就係、因為咧喺呢個第一集嘅時候咧，好多咪都係季嘅時候咧，個個都期待第二季嘅出現，想睇下究竟個王朝會變成點啦。咁、然之後去到第二季嘅時候，你以為完啦，係咪？佢竟然就殺出一個 《盜墓者羅拉》咁樣嘅角色， 啊、就係全智賢啦。幾犀利！佢一出嘅時候已經係好多人都講：哇，一定要睇第三季啊！ 冇錯，但我覺得有啲衰咯，因為咧，我之前期待咗好耐，就話全智賢會加入啦。咁我睇呢個第二季嘅時候，就喺度諗啊，幾時出現咧？幾時出現咧？咁樣 我都以為係第二季見到佢啊， 真係勁失望喎！去到最後嗰一幕。五秒有冇咧？有嘅， 有嘅，有嘅，因為佢定格眼神都好緊要啦。但係你講得好啱，《盜墓者羅拉》究竟第三季佢會點樣出現呢？我諗又係另一個熱點。 有好多個說法噶嘛，有傳聞話佢就係個死啦，好似爆劇劇頭 你估啫。 係啦，因為其實大家佢哋就話，其實咧就係話講第二季就係講咧就係話，喂嗰、那個嘅生死草，即係話會令到人變喪屍嘅草。點解會有嘅咧？點解會大家會發現咧？第二季咧就開始就係講啦，即係揾到原來因為呢個生死草而令到啲人變喪屍啦。咁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就發現，點解個疫症過咗七年之後，好似多咗唔同嘅地方有呢一個嘅生死草嘅出現呢？傳聞就係話，喂，係咪真係有人種呢樣嘢去販賣啊？咁就又講一樣嘢就話，全自然係咪就係呢個最初研究嘅販賣商呢？有好多唔同說法， 即係同呢個生化危機故事一樣啦。入面嗰個最無辜嗰個咧，通常都係大佬咁樣。係啊，咁究竟呢個熱潮係點呢？不過我相信有啲人係第二季都未睇曬，我哋唔穿橋啦。而家今晚翻去把握時間睇下啦。 Yeah, I don't wanna fall asleep, I don't wanna pass away. I've been thinking of our future, cause I'll never see those days. I don't know why this has happened, but I probably deserve it. I tried to do my best, but you know that I'm not perfect. I've been praying for forgiveness, you've been praying for my health. When I leave this earth, hoping you'll find someone else. Cause yeah, we still young, there's so much we haven't done. Getting married, start a family, watch your husband with his son. I wish it could be me, but I won't make it off this bed. I hope I go to heaven, so I see you once again. My life was kinda short, but I got so many blessings. Happy you were mine, it sucks that it's all ending. For too long, don't go to bed. I'll make a cup of coffee for your head. I'll get you up and going out. I'm happy that you're here with me. I'm sorry if I tear up. When me and you were younger, you would always make me cheer up. Taking goofy videos and walking through the park. You would jump into my arms every time you heard a bark. Cuddle in your sheets, sang me sound asleep, and sneak out through your kitchen at exactly 103. Sundays went to church, and Mondays watched a movie. Soon you'll be alone, sorry that you have to lose me. Too long, don't go to bed. I'll make a cup of coffee for your head. I'll get you up and down, out of bed.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凌晨起禁止多于四人的公众地方聚集，为期14日。即使每个群聚的人数不多于四人，但是如果两个群组的距离少于 1.5 米，执法人员亦都可以驱散。违规者可以最高被罚25,000元和监禁6个月。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謝曼怡表示，針對餐飲業和場所的規定，包括傍晚6點起，所有食肆只可以坐滿一半，餐桌之間需要有 1.5 米距離，每張桌不能夠多於4人，六類場所關閉14日等，違規者可以被罰款和監禁。他強調，法例主要針對東主和經理等負責人，並非顧客。重申規例不是為了要檢控，成效在於能不能夠有效抗疫，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能否成功主要是靠市民自律。食衛局局長陳肇始說，本港的疫情在三月份有迅速變化，未來兩星期是重要的抗疫時刻，今次訂立法律框架，希望市民留意，不希望見到有社區爆發。政府透過社交專業澄清，星期日凌晨零時起，除了12種獲豁免的群組聚集類別之外，將會禁止在公眾地方進行多於4人的群組聚集，為期14日。其中一項豁免類別是喪禮或者尚未入土或火化的先人的場合的群組聚集，但是不包括掃墓和拜祭先人。市民在掃墓的時候需要遵守不多於四人群組聚集的規定，但是如果屬於共住同一居所可以獲豁免。政府又呼籲市民盡量分散在清明節前後更長的日子前往掃墓，避免構成人潮，增加病毒傳播風險，亦都可以考慮使用無盡思念網站或流動應用程式在網上悼念親友。澳门再有一宗输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总数增加至35宗。患者是19岁的澳门男子，今个月26号由伦敦坐维珍航空 VS206， 27号飞抵香港之后，由澳门旅游危机办专车接回澳门。个男人入境的时候有发烧等的症状，直接送医院特别急诊接受鼻咽拭子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情况一般。另外，澳门新增一宗正在等待复检的疑似病例，21岁留学葡萄牙的男子，今个月14号起程经过迪拜，在15号凌晨飞抵香港之后，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入境澳门，之后进行家居医学观察14日。 佢第二日嘅唾液检测呈阴性，但系之后发低烧、流涕同埋头痛入院。喺医院进行嘅两次检测都系阴性，翻屋企继续家居观察，到今朝早进行第二次喉部唾液检测，结果呈阳性，再由救护车送院作进一步检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气温介乎21至23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宗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沙田方向，近住六合村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全线仍然需要封闭，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九龙水塘。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大埔方向，近住六合村对开有意外，全线仍然需要封闭，龙尾排到九龙水塘，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水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的车龙仍然排到去利郑屋游泳池。钦州街近长沙环道一段来回方向仍然都是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荃湾大河道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荃新天地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荃湾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屯门近新墟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屯门市广场。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轻弹浅唱俾你听嘅詹曾曾洁莹。无论发生咩事，每朝一觉瞓醒又系一个新嘅开始啦。顺境逆境都系一种好嘅体验，听首开心歌，大踏步过好每一天。除咗身体，心灵健康都好重要噶。就好似 Bob Marley 嘅呢首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逆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敏感时刻，4月1号七岁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我系谭茉莉，虽然咧加入咗敏感时刻短短只系一年时间，但系原来我已经唔经唔觉转变咗好多噶啦，成个人仲 lady 翻添。最感动嘅就系敏大人咧，真系当我哋好似女咁锡噶。希望十周年嘅时候，敏大人可以契埋我同 Kitty 做契女啊！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Happy birthday！ 忘情水镜泉，玩极玩唔完。 咩嚟噶？ 送礼物嘅环节咯。 仲有咩？ 有，你拎出嚟咪有咯。快啲大大力，狠狠地！ 点啊 ？Like 我哋个 page C H I N G 中文字词堂， 同埋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阿一凌子维 师兄祠堂。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力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煲劇呢個咧，真係搞到我好有癮啊！好想繼續講呢個題目，好、 哎、 鬼吸引啊！因為咧，仲有另一套咧，即係同行嘅，就是、上個星期就已經係結局噶啦，就係呢一個叫做《離太遠》啊！ 哇！我睇到，但係我未睇喎，唔係睇到。 我話俾你聽，你睇你睇到嘅未睇咁樣係 嘛？我睇到個 poster， 但係我未睇個裏邊，因為見到個男主角好奇怪啊，個音得一半咁樣。 千祈唔好俾佢呃咗，唔好俾佢 trailer 呃咗，三個同行係咁跑嘛，好似好無聊咁啊套戲，但係。入面咧嗰啲鬥爭咧都幾強，即係入邊嗰個嘅佢又要講佢有少少報復，又要講個男主角有少少蠢頓，但係蠢頓得嚟點樣好忠直地報復咧？個故仔線牽引得好好，一共有16集，我覺得如果大家煲曬劇，可以試下煲呢、這個。 OK，、嗯、但其實都幾大落差，因為之前咧睇呢個男主角係做金秘書嘅時候， 係啊，唔似㗎， 佢真太遠咯，唔似㗎，好有型嘅一個總裁，突然間見到好似。 一個自戀王同一個即係而家變咗昂直啲嘅一個人啊嘛。 不過你話好睇嘅話，咁有興趣可以自己留意一下。 係，知道咧，咁就有講啦，呢個男主角啦，即係個劇入面個名叫博細佬嘛。 係啊，博細佬 係啊，叫博細佬 細路哥嘛，佢叫。 咁但係咧，原來即係入面咧就講佢又點樣變咗有錢啦。因為我未睇到最後大結局啦，就係睇到15集就停啦。因為好多劇都係嘅，我成日最後想慢慢搣嘅。咁但 係都 係㗎。你知唔知原來咧呢個劇咧個男主角私底下都係一個好有錢嘅人嚟嘅， 哇！真係唔知道、 啊，係啊，話唔知誒、我睇報道有講，我都係最近先知嘅，不過所以唔使唔緊要。跟住就佢有講話佢住咩唔知道買咗棟樓係。唔知幾千幾尺定唔知幾千尺啦，就望住個河定唔知海景啦，跟住之後咧當然嗰啲示範單位影翻出去就真係勁靚啦，跟住即係當然係示範單位啦，即係意思係如果佢同一個嘅價格嘅大概咁，但係咧佢就話咧佢住呢個地方咧，好似話係韓國。頭十位最貴的屋苑其中一個， 哇！ 我冇諗過，喂，原來佢都真人咁有錢㗎，咁樣，因為 所以金秘書入邊可能係真 嘅，唔係我真個真實嘅性格。 第一次認得佢樣，我之前唔記得睇過啲咩劇係有佢噶。 但係啲人話咧，即係嗱係佢嘅粉絲嘅話咧，話基本上佢做親套套劇，套套劇都好收得噶。 係啊，所以話令到好多代言都揾佢，所以佢賺咁多錢啫嘛。 係啊，咁啊有興趣睇下呢一套叫《離太遠》啊，都係我覺得幾值得睇嘅一套劇啊。但係跟住落嚟呢一個， 你哋就好啦， 俾啲自信嘛， 係 到你噶啦嘛，而家。 阿乐奔走记， 好，今日走去边？ 嗱，本身就谂住同你哋讲下咧，大家喺屋企抗疫期间做咗啲乜嘢？ 系， 即系我谂住咧，大家都可能有少少 sad 嘢，或者有少少闷嘢会分享下啦。但系我头先听你哋所讲咧，大家喺屋企煲剧煲得好开心啦。 Home office 咯，其实又唔系净系煲剧嘅， 好多都有做嘢噶。 系啊， 你见我哋成日每一集都系煲啲，冇煲啲就知啦。 系啊，同埋我哋成日都系凌晨先煲啊嘛，即系你咪工作几繁忙。 系咁我自己都真系成日都失眠。我想讲一样嘢，即系我呢、這个稍後再講，諗少少就係咧，我呢家就係因為 home office 咧搞到失眠得好緊要，因為我就係將個時間 好似瘦咗啊， 調轉曬，我肥咗啩係咪？我未除口罩，因為、 哦、 今日的神未見我除口罩，係咯。嗱，不如大家又講下，其實呢個抗疫期間咧，你哋除咗喺屋企煲劇之外啦 ，home office 點樣同人互動？全部就係靠呢一個社交平台咁咯。 都系啊，仲有咩可以？冇乜得拣啦。嗱，我知道咧，而家坊间咧好似推出咗一啲新嘅平台咧，就系俾你咧同朋友系同步煲剧嘅， 系、嗯、吓， 即系例如系点对点去煲剧、嗯，即系例如可能我哋一齐 click 嘅，但系有时你即系一齐共同去 click 一套剧都有前后之分啦、啊。咁、嗯、但系点样去同时间睇咧？好似系有一啲 app 咧，系已经可以去到，例如大家登入咗， 系 选择咗同一套剧，连线同一个对象，即系对方。咁你就可以咧一齊 click 嗰套戲咧就同步睇啦。 係， 我聽過有個 app 就係睇呢啲電視啊， 嗯、 網上嘅又喺呢平台咧，佢而家新增咗一個聊天室啊， 嗯、 大家可以一路睇一路 click 入個聊天室傾偈咯。 係、哦、啊， 咁搞笑嚇、 啊 嗯！哇，咁你幾得意喎？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又唔需要話個 friend 一定係同你追緊同一集嗰啲㗎係嘛？因為咧有時我自己譬如出咗新嘅漫畫啦，最近都有好多好好睇嘅漫畫啦。 係， 咁譬如一出嘅時候，我都會即刻 screen cap 俾個 friend， 其實都係自動即刻會睇㗎啦。 都是的，但有時那些電影和你看、漫畫不同嘛，即是你看劇呢是那個同步性要很強、啊、有時可能 miss 了一個笑位，你同想同隔離那個笑的，但對方可能未到或者越過了、嗯、可能你突然間收到個 message， 嘿好好笑啊，但你望我喂喊緊喎，又幾好笑啊咁樣。 嗯，我諗呢個其實有啲似 F 字頭嗰個社交平台啦，而家佢都會咩新增一個叫做、影片派對咁樣噶嘛，係、啊、啦，即係大家可以邀請埋係啦朋友一齊睇咁樣嚇，跟住就一齊留 comment 咁樣啦。不過講起其實我近排嘅娛樂咧，我就少煲劇，講真，即係頭先上半 part 都冇咩好講。但係咧，我而家咧即係其實我個主要娛樂真係咩咧？快到 loop 手機咯，係咁 loop 係咁 loop 咯，係啦。咁所以咧， 你冇裝修屋企啦？ 嚇、啊，冇啦，裝修完啦，差唔多停咗啦。 你裝修咪計年居啦。 係啊，但我想講啊，即係我想講咧，講開鄰居咧， 不過你裝修完漏水喎、啊，你屋企 鑿咗個水管啊？ 係啊，上次咧就講開漏水啦，係啦。咁但係其實我鄰居咧仲未同我整翻埲牆。系啦，因为点解咧？嗱，佢个 commitment 就系话佢想观察多一阵间先，睇下仲会唔会漏水。 好大件事喎、啊！呢啲抗疫时候，你仲滴水咧，好危险嘅、 啊。系，因为点解咧？其实佢系装修过一次之后咧，咁个墙干咗几日啦，跟住之后咧又再渗翻少少，我就再打电话上去管理处。原来咧系嗰啲水喉咧，佢装修佢整嘅时候仲未整得翻晒，所以仲有少少渗漏、哦。所以我哋大家个 commitment 就系个零月之后咧就去先再整翻、 哦。但系都即系唔好拖太迟啦。始终即系敏感时刻、啊，喂，如果你病有咩头晕身庆，唔通你话去又唔好意思，系咪、啊？你又唔好意思，冇嘢搞到啦。 系啊。 明明在二月一起飞往幸福说过。如今去了白色的一个玻璃房，明明预备大购物，忙应地一平方，怎变成一晚晚天光等那几个？望向等换手的无助，谁料到今天竟是我。才发现我没有分别，亦是人一个。若隔一重沙能有座，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挨过？不要亲我，怕夜你咳嗽。出了歌，如今世界大变，一天也差很多。仍然静待十四日，祈求命运怜我。想到头都破了，想不通那出错。一格一重沙能有座，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挨过？不要亲我，怕夜你咳嗽，连爱你亦难讲，我等这么多，如何挨过？不要亲我，怕你接触。受年爱你亦难讲，我跟这么多。 乐奔走记。 系啦，咁讲开啦，个近排就成日 loop 手机啦，又头先又讲开隔离邻舍嘅问题啦。咁其实咧近排 loop 手机样嘢想同大家分享嘅，即系呢个礼拜奔走咧就喺网上面奔走啦。我就系咁咧，我见到咧嗱，意大利嗰边其实而家个疫情咧都好严峻啦， 系咪？ 但系咧嗱，嗰边严峻得嚟咧，我又见到其实好多快乐嘅面孔，就系咩咧？就係佢哋而家啲人咧，我睇到 苦中作樂嘅面孔， 係啦，苦中作樂嘅面孔， 唔好話人哋好快樂，你又入唔到意大利啊， 入唔到嗰個意境係嘛？冇錯，苦中作樂， 唔係 意大利嘅景區，佢嘅意思。不過講得太輕鬆啫，係啦，意大利嘅區域。 你唔好計講大話之後咁輕佻啦，我救你唔到啦。 系啦，点解会喺度同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几值得参考呢样嘢，就系佢哋邻舍之间咧，原来意大利人咧，依家佢哋有夹 band， 即系同啲隔离邻舍夹 band 啊！ 佢又唔系而家夹 band 嘅，佢只系咁啱呢个时间，咁多隔离邻舍音乐人走出嚟一齐玩音乐啫。佢哋平时都有夹 band 嘅，我谂。 嗰边咧真系好浪漫噶，即系佢哋咧就譬如我哋一栋楼咁样加埋对面嗰啲嗰栋楼咁样，大家会有个骑楼，有个露台啦，嗰边地方大啦。咁譬如好似我咁啦，我识弹琴，譬如的神识弹吉他，咁阿莫就打鼓，跟住咧就喺成个屋苑嗰度啦，就夹 band 啦。咁喺網上面睇到一啲片咧，其實都好温馨嘅。譬如咧，佢哋夾咗首歌叫《My Heart Will Go On》咁樣啦，係啦，一個琴就負責彈，跟住嗰邊咧一個 focal 就負責唱，咁樣就成棟成個屋苑咧就好似開 concert 咁樣啦。 即係疫情亦都唔能夠阻礙到佢哋夾 band 嗰一種熱情。嗰種熱情 係啊，阻唔到。 嗱，我覺得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文化嘅差別啦，即係可能外國人啦性格就會即係冇乜所謂啦，大家一齊玩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將呢件事擺喺香港咧，我諗你會得到四個字或者五個字嘅回應咯。 粗音騷擾， 唔係我諗再粗啲啊，係啦，因為 我覺得睇下佢夾得好唔好先啫。如果佢真係唱得好聽嘅話，我諗香港人唔介意。 嗱，我點解咁樣講咧？嗰陣時我住村屋嘅時候咧，其實好啲聲，即係大家其實隔離鄰舍好近啦，同埋人數唔多啊，即係住村屋都係每一棟樓咁多人啊嘛。咁但係咧嗰陣時經歷過幾個唔同嘅時間咧，就係我聽到隔離屋彈琴，樓上有人就拉緊二胡定唔知小提琴嗰啲 friend 啦，都係嗰啲鋸雞聲咁樣啦。 有冇 jam 埋啊？ 我冇 jam， 因為嗰陣時未有咁嘅功力。 所以我就係話你諗下，如果一鋸雞啦，同琴啦，兩邊分別彈緊唔同嘅嘢喎，有 NG 喎，呢啲就噪音。 佢哋係想嘗試。夾緊嘅有調和，因為其實上下左右都識嘅，即係上下左右識嘅，但係就換嚟對面咧，唔知賣蛋檔定咩樓上咧，有人開始講啲粗俗嘢啦，係收聲啦你哋咁樣，係啦，唔使瞓咩咁樣，但係講晏晝兩點啊，咁所以即係我話即係睇一個區域咯，咁當然我都覺得大家係苦中作樂嘅，咁大家又想攞翻一啲正能量啦，可能喺啲唔開心嘅時候攞啲正能量啦，咁樣玩係開心嘅， 都係嘅，同埋即係呢段時間，我覺得確實。是即有些人会玩得很开心啦，但是同时间都要互相体谅一下，因为都很多人同时间在家的、或者有个 section 就是一起夹，但是不要夹那么长时间、可能玩几首歌樣、然后就大家给个 break。 同埋那条片呢，我觉得是做齐整个的音乐会的、因为有乐手啦。有唱歌啦，仲要有观众嗰个好笑，即系层层都走出嚟睇咧，睇下有咩表演啊。 仲有一样，我见到系有人跳舞咯，负责，即系连 dancers 都有埋咯，就真系一个好浪漫嘅屋苑 concert 咁样啊， 系正嘅呢啲。 我觉得咧，即系大家咧都真系为己为人嘅，即系可以尝试咁样玩，但系真系要睇天时地利人和啦。就系咩咧？即系咧，你玩一次半次 OK， 你唔好 day day 都咁样玩， 哦、 你 day day 玩就闷 啦， 同埋灰啊啲人。其他第二样嘢就系咧，真系睇翻時間，即係頭先的神嗰講我兩點幾都俾人話嘅話，都真係慘啲嘅。咁可能佢選擇三至六咯，即係唔好太早，唔好太。因為咧，我亦都睇過一張管理處嗰啲紙，好好笑嘅。咁話説就喺澳門嘅一個嘅屋苑，咁、就係話咧，有個管理處就寫咗請大家即係為人為己，即係類近啦，大概就話唔好咧，即係夜晚凌晨嘅時候就唱歌去自娛。咁就算你唱都可能細聲啲，類似咁嘅説話啦。咁一張好正經嘅一張嘅。投訴嘅一啲管理嗰啲管理嘅紙啦，跟住下面俾人咧揾支筆寫住咧，仲有啊，唔好再唱一千個理由啊， 好似見過， 即係指明非要唱同一首歌。 系啦，相信佢系好中意呢一首歌，同埋佢系听咗好多次，同埋自己唱好多次俾人闹嘅。 呢个好事啦，我哋 翻翻去意大利先，即係記得小弟咧，十年前左右啦，即係 你咪最近去咗一次？ 我對上一次冇去意大利，係啦，今次冇去意大利，但係十幾年前咧就真係去過一次意大利。 原來阿樂真係有錢仔嚟。 十幾年前已經去啲你唔會去嘅地方啊，你冇得去啊！ 今次我唔去，因為我之前去過啦。 但係我都厭啦。 今次我去德國食肉腸，嗰啲 德國食肉腸， 豬手 哦，都啱嘅，德國食肉腸都好食嘅。 不過嗰次咧就係窮遊嚟嘅，即係其實都係使300蚊一日，但係嗰陣時嚟講，我的而且確係承認嘅，係讀緊書嚟講咧，真係算係一筆錢嚟，因為我玩咗36日，其中一個咧就係意大利呢個國家玩咗10日，係啦，咁成個 trip 都係使咗20,000+咁樣咧，但係就真係好痛苦嘅，其實喺 係咪好浪漫咧？意大利真 係，冇錯，我正想用呢個形容詞去形容意大利咯，係啦，咁嗰度除咗咧，即係嗰度係比較 raw 嘅一個 city 嚟嘅，即係嗰啲嘢唔係話啲配套唔係好實淨啊，唔係話好乾淨，但係嗰度啲人咧就真係好熱情嘅，就好似嗰段片中所講嗰啲人咁樣會夾 band 啊成咁樣啦。我最記得就係嗰度咧，我試過一次蕩失路咁樣，就同我意大利人講去邊度，佢係親自帶埋我去咁樣嘅，所以嗰度啲人咧，我覺得咧就真係好有性格嘅，尤其是咧而家近排 咧，熱情定係嗰度性格定係點樣？ 我覺得兩樣加埋嘅，兩樣加埋都得嘅。同埋咧嗱，呢排咧就係不斷 loop 啲意大利嘅嘢，即係網上面都好多意大利嘅嘢。有樣嘢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想分享咧，咁大家都知嗰度疫情，好多人都搶購一啲貨物咁樣啦，咁咧。乜嘢廁紙啊、剩啊、披薩啊、餸啊，全部都俾人搶曬。大家知唔知道唯獨是一樣嘢，佢係食得嘅，但係點解冇人搶？嗰樣知唔知係乜嘢？ 好似話成個雪櫃係咪剩翻菠蘿披薩？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我頭先又偷睇到啦，跟住之後又好似見過啲相係咁樣話。 哦，咁嘅，你真係 因為佢哋唔食菠蘿啊？ 係啦，就係話咧，佢哋當地啲人咧，佢哋寧願死啊！都唔食菠蘿， 意大利披薩係唔加菠蘿噶嘛？ 係啊， 美國嗰邊先係加噶嘛， 好好食噶喎，夏威夷批啊嘛。 係啊，呢個夏威夷 香港人口味咧，食披薩好中意食菠蘿。 係啊， 係啊，香港人都中意食菠蘿。 係啦，咁佢哋咧堅持唔食就係話，因為咧菠蘿係唔屬於意大利披薩裏邊嘅嘢咯。而頭先思培所講嘅意大利披薩原來係啲乜嘢咧？就係話咧，原來係一個希臘人發明嘅，即係唔係意大利人發明嘅。咁佢嚟係點解咧？就係因為嗰個希臘人有一次就唔知點解去做披薩啦，佢就開咗罐罐頭咧，就係、是、呢、這個夏威夷做嘅菠蘿擺咗落去，所以就叫做夏威夷披薩。咁但係當地人咧就唔承認呢只披薩嘅，原來係係啦。咁所以咧今次疫情咧，佢哋真係好有性格啊，寧願搶曬成個超市嘅嘢，都唔去搶嗰只披薩咯。 孤單的歌令我失神，迷惑裏抖震，只得一片黑暗，想逼近。喧哗声中，通通快乐泡影，你看穿灵魂，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很望。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晚装，孤单抹去，烦恼不见，愿同途仰望。要倾诉，但不知要怎讲，难长大，差一点委身于这闹市中，自信都崩解。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晚装，孤单痛处没说出口。 望望人海，四处躲，我 始只得你眼中这点光，叫我向往，满身是泥泞，仍然像你美丽素妆，不需恐惧，就这一眼，让灵魂碰撞。 向雇员建议政府为失业、开工不足、放无薪假以及强制检疫的雇员提供现金津贴。代表旅游业的工会说，政府对全球发出红色外游警示，航空公司减班或者是停航，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严重打击25万旅游从业员的生计。工会月初向会员发问卷，近七成说要放10至15日的无薪假。工会亦都收到欠薪以及裁员的求助。有航空业工会亦都说，政府同机管局提出的10亿资助对航空公司仅仅是杯水车薪，又要求政府受资助的公司承诺不会裁员。职工盟主席吴敏仪认为，不同国家对雇员有直接补贴，英国甚至代替企业支付最多80%薪金。相反，特区政府只是为企业提供资助，批评只是救市、救老板。天气方面，同一道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3至5度。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气温介乎21至23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住六合村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不过现在一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但是亦都影响到现时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沙田方向的车龙排到过去九龙水塘，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六合村，因为有交通意外未清理好，一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龙尾排到过去九龙水塘。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暂时正常。洪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排到过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现时大河道去荃湾路方向跟住荃新天地一段仍然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荃湾港铁站。同时亦都影响到沙咀道和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关门口街。驾驶人士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7，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6:1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喂，今日港珠咧就系我啦。咁但系咧，我今日讲嘅呢一个课题咧，其实系我最近同一啲中学同学倾偈嘅。咁大家即系倾翻出嚟嘅，就系即系觉得，诶，以前细个嘅时候咧，硬系好多嘢都唔识得去谂啊。就例如咩咧，有啲女孩子咧，其实都系每个月啦。都有幾日係唔方便嘅日子噶嘛，係咪？咁以前咧讀書嘅時候，啲男仔就最興噶啦，就即係乜都講笑咧，就攞嚟，誒、哎、你係咪唔方便啊？咁樣 一見佢黑面就問佢啦， 係啦，即係呢啲説話咧嗰陣時候我好少講嘅，其實我係唔多會咁樣講嘅。咁但係以前細個唔識咧，就會覺得好好笑啊，好好笑啊。其實大個嗰啲唔係好好笑啫。 係，我都係出咗嚟做嘢之後先識去 feel 下嗰個女士或者嗰位女同事啦，究竟係咪唔方便日子到咗？因為我以前真的没有这个意识的，就算跟女仔相处，见到有些女仔有时突然间有一天很还不讲你啊，成日黑面，我不知道她是那个日子到了，但出来做事要看人眉头眼额嘛，为什么那个女同事今天一比什么她都 ban 的，今天我知道有机会是这样 的。但我想讲呢，就是这个课题呢，因为在这两三个礼拜其实都热烘烘啦，就是因为冯盈盈之前就出了一个 post， 那就讲她曾经试过在最晚装的时候，那么啱就月事，但是其实她入面是没有任何的底是保护的东西，同埋因为那套晚装其实是 sexy 同埋透的嘛，咁所以其实佢入面呢都冇穿到一个内裤咁样啦，咁但佢呢份言论其实佢只係即分享啦，咁但係 网上面就开始好多人去评论佢啦，咁但係仍然其实之后呢都出咗一个嘅自己嘅社交平台嘅一篇文呢，都讲话有咩咁特别呢，即係其實佢都只係分享咗一件事，同埋呢件事並唔係啲咩核突嘢，即係女士就即係每個月都有咯。咁同埋其實有係一個健康，可能你喺入面可以睇得到自己嘅健康啊，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啊咁樣。咁但係。 同埋有生仔有下一代，如果冇女士嘅话，应该都几麻烦咯。 系系噶， 性嘅呢样嘢其实系 系噶，咁所以即系我就话啊，其实呢样真系嘅，即系好多男仔咧都会将呢样嘢系变成一种唔可能。不是正常討論啦，佢哋覺得，又或者咧，有時有啲喺嗰幾日唔方便嘅時候，可能佢哋真係需要去用一啲嘅衛生巾咁樣。呢啲咧係我身邊有啲男仔咧，佢哋係講呢個字都覺得尷尬嘅。 哦，點解咧？唔需要啊。 係啦，咁有咩咁特別咧？ 同埋我自己都有個好奇咧，就係其實係咪真係咁痛嘅咧？因為咧，我喺網上面記得睇過一段片咧，就係話男生無疑咧，女性越是嚟嗰陣時嗰種痛楚啊，佢就比較機唔知咧，係一二三，跟住一夾夾落去，哇！全部男仔咧係嗌曬救命，點曬地咁樣嘅喎。 係，即係同之前其實啲人測試過，就係話原來女孩子生小朋友咧係好痛嘅，嗰種陣痛嘅級數係你估唔到嘅。咁然之後就俾佢哋試啦，話你試下痛住下。行咯，睇下行唔行到啦。其實佢哋行唔到。咁但係咧，喺香港可能即係有啲人都會覺得，好避忌啊，好尷尬咁講咁樣啦。咁但係咧，喺呢個外國咧，其實係有一個嘅組織咧，佢哋反而係做緊呢一件事，就令到大家喂唔好將佢覺得歧視或者會點成啦，冇乜特別嘅咋。咁而喺呢個蘇格蘭咧，其實咧喺2018年嘅時候咧，已經率先咧為所有嘅大學生。去到免費派發 哦！哇，咁好 係啊，因為其實嗰個消費係高噶嘛，即係你要去買，可能有唔同牌子，或者佢有唔同嘅款式，咁或者佢嘅價格方面係高，好貴噶嘛。 嗱，平均二三十蚊到啦，即係唔同牌子啦，廿幾三十蚊至四十蚊不等啦。 我見好似啲六十零蚊都要。 嗰啲就可能孖裝嗰啲咯，即係貴包。咁仲要係一包，可能你得八包、十幾包，即係十四包留下。咁你諗下啦，當你一日裡面早五晚換一次咧，但其實平均又講過最好嘅衞生就係三四個鐘換一次咁。我當你懶。就是換三次或者四次，你想想你兩天你已經用了一包了，即是你已經用了二十幾三十元了，你一個女人或者女仔通常三至五天的 M 度，所以你可以計算條數每個月是用幾位多 幾百元的，這樣真是 什麼啊，你怎麼計算啊， 三四十元嘛， 三一包 百零元百零元百零二百元， 不用兩天一包一包二十零三十元到四十元左右， 甚至五六 十蚊啦。 OK， 係 啦，咁啊一百蚊內都搞得掂嘅一個月， 即係要請教你哋嚇。 係，唔係咁？但係確實係一個幾大嘅數嚟嘅。如果你以一個人生嚟計， 係 咁，所以如果講開嘅話咧，即係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如果學校啊或者啲即係團體可以派發嘅話，咁或者有啲環保啲嘅，而家有啲人用月經杯啦，或者用一個布嘅 M 巾等等都有。 係，因為其實近呢幾年咧，就係講話呢個布嘅 M 巾咧，其實都係幫到好多人，可能慳翻一啲錢啦。即係例如可能喂，有啲真係個個屋企未必下下 afford 到，可能飲食都俾錢食飯都係一個問題嘅。可能佢哋有另一個方面就環保啦。咁其實都幫到好多女性咯。 係，但我想話咧，你知唔知我都係近排咧，近呢半年先知咩叫做？月亮杯是不是叫月亮杯啊？ 月經杯， 月經杯，我是最近才知道 咯， 是問大人他們傾去，我什麼來的？我是女人來的，怎麼不知道的？我才知道原來有個這樣的東 西。因為始終呢都算是新一點的，又不是新一點的，近年 其實出就出了很久，不過很多人都不敢嘗試， 而且麻煩，覺得 都是的，但我真的有朋友是開始實踐用，即一來他想環保一點，即二來就是覺得好像可以省到錢啦，不過都有點緊張的，因為呢其實佢個杯杯嗰啲形狀咧，你係折埋啦，跟住之後放入去啦。係 啊 係 啊， 放出嚟嘅時候其實滿咗， 同埋硬係感覺上好似好唔安全，同埋好多細菌，因為你始終你要揾隻手，你做而家呢個疫症期間， 咁都係都係，所以就注重衞生啲啦。咁啊，自己確保真係有信心嘅先好用咯。 同埋都想同大家分享個小故事啊，就係我雖然男仔，我睇到個好 sad 嘅故仔嘅，就係話咧某一個好落後 嘅 國家咧，因為真係睇過啲資訊咁樣啦，純粹。 有咩阿乐知啫？阿乐咩都识得到， 好多都识，咩都识 ，M 度都要知。 我八卦啊嘛。咁点解就系睇到个好落后嘅国家咧？原来咧好多女仔咧喺青春期嘅时候啦，佢哋就系连买呢样嘢 M 巾嘅钱都冇，所以佢哋要去出卖自己嘅肉身咧，其实就系货果唔知几蚊嘅港币咁样啦。所以香港咧就有个 NGO 机构咧，佢就系发起呢一啲捐钱过去，其实每人可能捐几蚊，你就会令到一个落后。國家的女仔有一塊布的 M 巾可以洗了重新再用，就令到她們不需要再做這樣出賣自己的行為了，這樣咯。 的確我建議大家都是上網搜 尋，都是看一下啦。不是，但是即是 說她上個禮拜那個口罩吹了棵樹，最後給我們講了幾個， 她只是走去拿回口罩， 還有講了幾個原來只是芒草。她告訴我們一棵樹蓋上去拿的時候，大家真的要上網查清楚她說的。 喂，咁但係其中一樣嘢就即係講話嗰個環保嘅問題，即係環保嘅問題其實好多人都已經，尤其是今次疫症啦，咁有啲人都可能會覺得其實都係好多警號已經發生㗎啦，即係大家都真係要做返多啲保護環境啦、保育啦，唔好浪費咁多啦咁樣。咁但係頭先呢即係話大家喺度計數啦，喂究竟喺呢個月事嘅時候女孩子用嘅金錢呢，佢哋原來做咗個評估。香港咧每一个嘅可能有啲嘅女孩子咧，佢哋平均每月咧即弃月事用品啊，佢哋嘅开支可能系佢都50-50咁样啦。咁但系咧，如果以一生去到40咁样计数咧，佢哋其实花费喺呢一啲嘅月事用品咧，一共系用咗35,000+蚊。 系、哇，都真系一笔钱嚟嘅。即系如果你储低呢30,000+蚊再投资嘅话，都可以发到几大喎呢笔钱。 系啊，即系我觉得讲出嚟，首先就系、令到有大家就唔好将呢件事个觉得好奇怪啊，好唔知点啊，好唔舒服啊咁。咁其实系正常噶嘛。同埋成日，即系我身边有啲女仔咧，佢哋有时去换啊，或者有啲需要，可能佢要去整理啊，咁样，佢哋会好尴尬啊。以前好尴尬，例如佢哋会收喺手袖啊，成日唔敢俾人睇啊。但我就攞一个好简单嘅举例，换片你唔尴尬？你细个帮 B B 换片，点解唔尴尬啫？系正经正常噶嘛，咁使乜尴尬啫？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呢样都系大家慢慢开通开明啲咧，就会明白其实都冇乜特别嘢啫。 都系嘅。咁而家好多男仔都開通咗嘅，不過可能都有啲男仔覺得未係太了解，所以就覺得呢樣嘢 敏感啲咯， 係啦，咁啊唔係好慣嘅嘢嚟嘅，咁啊大家了解多啲咯。 係啊，我轉個頭翻嚟同大家講下啲以前啊嘅喺呢個衛生巾嘅一個演變史啊。 都未好，除了 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用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你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散开穿了再补，这乱世你必可受离苦，绝望里乐观亦是个情操，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再收你着色了的曙光，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年世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被推倒可再装，巨像的手不怕莽撞，贴着胶纸到尘浪，尽是补丁到发光，结局再破烂重分光，银河上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云。心慌，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不过咧，我身边都有一啲嘅朋友咧，以前试过即系讲翻啦，即系普通闲偈咁倾嘅时候咧，即系佢话以前都试过好唔愉快，因为呢件事，因为咧佢以前同班啲同学咧，成日都似唔知乜嘲笑佢啊，即系乜嘢都攞佢嚟笑啊咁。佢试过真系有一次咧系冇，即系佢知道自己都需要去换咁样啦，但系佢冇做呢个行动，因为惊佢举手讲咧，啲同学会攞嚟笑佢，咁所以最后是导致他是会不舒服啦，发炎啦，最后他是几日回不到学咯。 是啊，但其实咧细个嘅时候，我相信每个女仔咧，都唔系每个女仔嘅，好多女仔都试过，就是咧挂上堂啦，跟住咧又唔敢举手啦，或者唔敢。 即係成日去廁所啦，咁啊結果多得滯，咁就有滲漏嘅情況等等嘅。 哦，係啊，所以 但係細個又唔識啊嘛，即係好多男仔就會見到哇，佢滲漏仲笑多兩錢添。 係噶，我試過一次係做咗一個好事嘅，就係、是、我坐巴士嘅時候咧，見到嗰個同校嘅女同學咧，佢坐巴士，咁然之後見到佢起身嘅時候咧，都知道佢係咩事噶啦。咁、然之後咧，我就好好地借咗件冷衫俾佢綁。 哇，好型啊呢件事！ 唔係，但係呢件事我真係覺得係應該要做咯。如果唔係，佢一定會俾其他同學攞嚟笑咯。 你知唔知我都遇過類似嘅事件啊？係作為女性咧，係覺得好温馨同埋好感動嘅事嚟噶。我都試過，但我係出咗嚟做嘢，我記得好似、我係唔知道自己漏咗啦，跟住係無啦啦有個人係無啦啦走過嚟。揀將件自己件外套定唔知點樣綁落我條腰度，係直情走過嚟綁我，哦做咩啊？跟住之後做咩啊？ 其實係驚嘅喎，第一下 唔知㗎嘛，同埋我第二下就係即係我個人好衰格嘅，即刻諗衰嘢啫嘛。你如果唔想拎件衫，你做咩擺落我度啊？我幫你拎啦。跟住佢就同我講：唔係啊，你遮遮先啦、啊，你扭、哦、你而家後面有紅色啊咁講咯。 哦，個波心喎、 啊， 呢、這個真係係啦。嗱、但係我哋一路而家其實又話尷尬，又話怕啦，可能有啲男仔，但係其實我覺得就開明少少。咁但係另一樣嘢咧就係、是、唔睇唔知喎、啊。我哋而家就話有衛生巾啫，遠古係點咧？你估好耐好耐之前冇呢樣嘢嘅時候，佢哋點算咧？ 揾啲嘢塞住佢。 我 記得又係咁嘅啫，係嘛？ 古裝片好似曾經講過話，裏邊唔知會著件，哎呀，唔知叫咩衣啊，係咁綁喺個身度咁樣噶嘛，好似 類似當布咁樣嗰啲係嘛？ 類似我唔記得咗個名係咩 啊？原來咧古時咧，佢哋係冇呢啲嘅衛生用品嘅時候咧，佢哋係會點？ 係咪樹葉？突然間諗起 嚇 點吸水啊？ 你繼續 樹葉 做咩個思想套路同阿樂 樂化係咪啊？阿洛麗 傾得多計， 其實咧佢哋係揾海入邊咧一啲叫做海綿啊，即係類似一啲藻咁樣嗰啲咧，佢哋會有啲絲咁樣嘅，咁佢就會用呢啲方法啦。另一樣咧就係用草啊，即係用一啲可以吸，其實佢意味係葉啦，但係草都 OK 嘅。咁但係咧佢就話呢個係好早期嘅時候，慢慢去到咧古代咧。可能近翻少少年份嘅年代嗰啲咧，佢哋就開始用一啲白色嘅布啊，去到處理。咁、但係去到再後期少少咧，佢哋就研發啦。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先至發明一啲叫纖維棉啊，係去到幫一啲嘅女性咧，可以去做一啲積氣形式嘅衛生巾。系啦，咁就令到佢哋唔需要再擔心啊。因為有時可能佢哋有啲。人嚟到嘅時候，佢哋有啲咁樣嘅需要，咁佢哋都要幫佢處理。咁佢就原來第一批咧用嘅時候咧，係一啲護士佢哋會試下做呢樣嘢先，即係用咗先。咁但係其實呢件事係都正常噶嘛，佢哋唔係話要做啲咩唔好嘅嘢，佢哋試啫嘛。咁所以咧，佢哋就會試咗一啲叫做積氣形式嘅衛生巾。咁就係咁，衛生巾就誕生啦。 哇！不過咧，我即刻諗啊，其實而家嘅人應該幸福好多，因為咧，如果你講到衛生巾咧，咁佢有分咧啲就係正常嘅厚度啦，或者有啲超薄啦。咁一超薄咧，可能真係去到係一 mm 或者兩 mm 咁厚嘅啫嘛。 係啊。 咁但係以前嗰啲人咧。佢哋未必有個高科技嘅技術啦，可能係超厚嘅、即係攬住勁厚成。 頭先就係講嗰啲布咯，因為布其實佢唔係話咩即係吸濕鎖住噶嘛，佢、會滲透噶嘛。咁所以我諗過個厚度真係有師傅話真係厚啲嘅、你要好多層咯。 可能0.5 cm， 我覺得以前啲人係 OK 嘅，因為以前啲女性佢通常成套褂或者成套裙咁著噶嘛，即係就算好厚佢都唔會成嚿嘢突咗出嚟，唔同而家嘅 fashion 咁噶嘛。 唔舒服噶嘛，重點 係。不過講開呢個煲劇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呢個泰劇《天生一對》啊？ 冇， 暫時未。 泰劇《天生一對》入邊咧，又係講泰國嘅古時，講時空穿梭咁樣啦。佢就翻翻去即係而家可能現代去嘅有衛生巾咁樣啦，但係翻到古時冇，原來佢哋點咧？他哋就會坐喺間房入邊咯， 唔出嚟， 唔出嚟咯。 哎呀， 即係佢哋喺七日嘅時間就會一直匿喺間房入邊唔出嚟，但係就處理好，然之後咧七日完咗啦，佢哋先會出翻嚟咯。 哦，係啊，以前嘅世界咧，可能有啲人就覺得啊。月經嘅時候啦，有啲係不潔咁啊嘛，覺得女仔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其實有啲地方據我所知咧，比較傳統啲嘅咧，都仲係有呢件事情發生，就係、要匿埋， 冇錯， 即係唔可以見人。咁但係其實即係瞭解多啲啦嚇，即係正常大家需要有媽媽，需要有下一代嘅時候，我哋呢啲嘢都係非常需要同埋正常嘅。 冇錯啊，尊重啊女性啦。 小，尽快又飘摇，不胡拉着背上却立刻沧桑的鞋脚，古筝抬起了吉他，一样也撩人情话，传说的拉尼路上都是朱里巴，每天他终于长大了，到城里念书拜拜了，钱统统全部塞给他，每个月还说不过哇，大都会的生活消费诱惑太大，哥哥还在傻傻日夜为他牵挂，妹妹终于去分手吧，挂电话前说拜拜了，歌声里举下花篮了，叫别人恋爱忘了吧，高举起米酒，他对着天空呼喊，牛羊鸡鸭都笑他太痴呆笨太傻。 China。 个礼拜他就要出家，当青梅竹马，两一起长大，从他又踢到巴雅，准备要立业成家，却被他开着玛莎拉蒂的渣渣，送 AA Prada 把他骗走嘎嘎，收音机播着 Rumba， 我含泪跳着恰恰，他天尊来个 Salsa， 雷鬼还踩电空嘎，我身在那东方一样跳着你的步伐，随着我的头发 Shake it Shake it Mama， 吃累了就去 Party 啊，找兄弟吃饭撑把他，从南美洲都放回家，用力唱歌去跳吧，生活才能再一场，苦恼也没办法，不要把红包喝把香干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2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累计560宗，另外有31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个案之中37宗有外游记录，其中22人是学生，大部分是早前从英国回港之后需要接受家居隔离检疫的留学生。另外5宗无外游记录的确诊个案涉及酒吧群组，包括两名顾客、两名酒吧工作人员以及一名酒吧工作人员的家属。另外，医管局话，目前有396宗确诊个案需要在14间医院留医，呼吁完成检测或通知确诊的市民不要自行前往急症室，医管局会安排车辆接载入院。由于隔离病床数目紧张，未必能够安排患者入住当区医院，期望确诊人士能够在家等候，期间要戴口罩防疫。为了加强防疫，傍晚6点起食肆要减少人流。有餐厅负责人说会尽量遵守，包括将台和台之间隔开至少1.5米，或者有分隔设施，每台不多于4个人，食客进入要探热和戴口罩等。他形容是无奈被迫跟从，预计生意会跌3至4成，正是考虑提供额外优惠。他又说如果人流大幅减少可能会考虑停业，但始终不希望影响员工，担心他们手停口停。政府凌晨零时起禁止4人以上在公众地方聚集，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最重要是市民自律，希望他们在未来14日尽量保持克制，又说现实中有很多场景会根据合理辩解处理。食卫局副秘书长陈伟基说，聚集的定义是有关人士有共同目的，但要视乎具体场景，涉及的人士有没有互相交谈，一起做同一件事，聚集是不是有组织等。指出市民平时排队和乘搭升降机不属于聚集，希望公众用常识判断。强调规例精神在于尽量避免聚集，以及聚集是否必须在14日之内发生。至于6类场所，傍晚起关闭14日。当局话卡拉 OK 并非涉及的6类场所，并不需要关闭，但他们持有食肆牌照，都有供应食物和饮品，因此晚上6点起受到餐饮场所的措施限制。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慢动作啦，子龙就邀请到来自香港古迹文化风俗研究推广学会的 Gloria 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原来啦，透过唔同嘅作画啦、写生啦，都可以啦，系认识得到啦，我哋一啲本地有趣嘅特色文化，甚至乎一啲可能将会消失嘅文化添。Hello Gloria， 系你好啊，子龙，我系 Gloria。 你好，你好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香港古迹文化风俗研究推广学会啦，有啲咩特别嘅使命喺度嘅咧？ 其实我哋成立嗰时咧，就我之外咧就两位教授。其实他的目的成立就是希望推广香港的文化保育的东西，因为本身我都在香港大学里面都进修叫做建筑文物保护的学课程的，我们学了希望真将香港的历史文化保育建筑就能够可以传承给其他的年轻人大众去认识更加多。 原来早排你是用了写生甚至乎绘画比赛给我们的新一代去重新认识的。 有一个计划的，这两三年做了一个筲箕湾保育社区大使计划，咁目的咧就希望啲大眾咧去認識筲箕灣嘅歷史，其實筲箕灣都好有趣，好多唔同嘅歷史。咁透過咧，我哋用嗰個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寫生，寫生就可以帶親子啊嘛，可以帶爸爸媽媽一齊去認識筲箕灣，譬如筲箕灣嘅電車站啦、天后廟啦，有好多特色，譬如譚公廟啦，甚至咧真理堂嗰啲嘅。咁變咗好多人咧可以透過畫寫生時候咧，又講解歷史，又同時去畫，去增加印象深刻好多。同埋父母同啲細路一齊畫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樂趣嘅，好多笑聲啊，同埋甚至我哋買啲小食，咁啊享受下筲箕灣東大街嘅小食咧，就好好玩咯。 再加上啦，寫生啦，我覺得調翻轉頭啦，係需要啲耐性啦，需要啲時間啦，即係你唔係坐喺度五分鐘搞得掂。 冇錯啊！ 啊，即係爸爸又好，媽媽又好，小朋友好，坐定定喺度，然之後大家一齊動手畫啦，那個時間啦。个质素啦，系比起即系纯粹啦，大家倾下偈啊，嗰样嘢咧嚟得有趣，同埋嚟得得意嘅。 同埋咧，佢可能印象好深刻，就系对于呢地方，原来个庙系要咁画嘅。咁有啲导师咧，当时我哋请咗两位好嘅导师啦，一位系道心漫画家，另一位咧就系、是。伍尚豪嘅，佢呢两位都系好出众、好出色嘅漫画家，咁所以佢哋好有经验，可以教细路哥点样去掌握一个地方，点去画啦。譬如话天后庙点画啊，吓或者系真系讲个电车站好有趣，佢哋觉得好靓嘅，因为个弯位好靓 嘅。讲起 Peter 啦，我都记得啦，同佢做访问嘅时候谈及啦，画画嘅时候咧，有一点啦系特别留意，就系好多时候我哋都冇留意到啲仔细位。譬如可能你画个庙，哇，点解佢个尾系要咁样弯起嘅咧？你就可以留意翻，哦，原来佢嘅设计。有某啲嘅功用功能喺度嘅，咁可能我哋就咁平时路过啦，你一定会忽略，甚至乎你都唔会諗呢啲问题。但係当你画嘅时候呢，你就要睇，你要仔细掌握，然之后呢落筆嘅时候你画得似唔似，就睇得出其实你理唔理解嗰一啲细节其实个用意系啲乜嘢。 因为好多人嚟讲你就咁讲历史呢，佢可能印象未必好深刻嘅，当佢画嘅时候呢，你就觉得啊，原来呢地铁电车两个轨走呢好少有嘅，香港唔咁多。咁你筲箕湾呢个总站呢系有呢样嘢，咁觉得哦好吸引啦，同埋啲车走佢转弯，咁系一个好捕捉嘅个情景啦。定就譬如画天后庙，天后庙历史好耐噶啦嘛，喺清代嘅时间已经喺明治时间已经喺呢度出现咗噶，咁个历史好旧，同埋佢个有个石湾陶瓷个顶上面，咁就好靓嘅，所以佢系香港嘅二级历史建筑物嚟嘅。咁所以好值得去画啦。 同埋即系大家啦，一路画嘅时候啦，除咗会谂多咗之外啦，我觉得仲系一个好好嘅节奏啦，放缓一下，真系唔单止用对眼，甚至乎用你个身去感受成个社区啦，这个气息啦。咁啊，讲到即系画画比赛啦，或者写生啦，我都留意得到咧，有个位置就系大家一路画嘅时候啦，原来咧你啦会喺旁边啦，即系解说俾佢听啊呢、 个历史建筑， 历史建筑嘅详情。咁其实都几得意嘅，即系一路画嘅时候就一路上紧堂噶咯。 因为咧，我哋想去知道，譬如我哋喺画之前，我就每个点都讲解佢历史建筑，咁佢参加就知道，唔系净画啊嘛。你知道佢历史背景啦，你可能揾个特别嘅位，觉得嗰样嘢好值得去讲嘅，或者好值得去画嘅。咁跟住个背景历史原来相关，咁你画出嚟成件事又唔同。我先我讲，譬如天后庙，佢石湾陶瓷系好有历史，好靓，咁佢好值得去画。咁可能啲人特登行去对面马路，去刻意去画嗰个顶啊。 咁所以佢就會掌握到，原來有咁多吉祥物、吉祥嘅嘢擺咗喺個石灣陶瓷嘅頂嘅裏邊，咁佢可能會認識更加多原來個意思係點樣樣。點解頭先你話可能個咁樣建啊建設係三進啊？點解咁解啊？中國建築有咩意義啊？你點擺放啲神像啊？各方面嘅嘢咯。 香口膠白兔糖。活在旧屋村之中小卖档，老伯伯一樽一樽开盖，汽水樽装，而我便吃着雪条下课落堂， 街坊装杂货行，没落在这个市镇太过兴旺，眼看见一间一间超市光中开放，放下情分兑换了工作， 霓虹里装饰堡里， 旧字号记载多少血泪， 买杂物老伯伯也换卖年元里， 进步变卖汽水， 新装修， 新装修， 旧铺位 换楼轨， 悼念着这个店铺对我优惠， 老伯伯见证一生充满各种兴替，破坏全为建立更不体。 与青春的神技， 旧事旧好利，还期待想你。 一樽樽的欢乐酒，满过去永不会死。Yeah, yeah 新一天又到访，旧日是多于今天的状况。老店铺一间一间关上，彻底安装，化做时代泡沫，怕多讲。 霓虹里装饰堡里，旧字号记载多少血泪，卖杂物老伯伯也活埋年月里。进步变卖汽水，新一天又到访，旧日是多于今天的状况，老店铺一间一间关上，彻底安装，化做时代宝物。 咁除咗即系认识建筑物啦，嗰、那个地点嘅少少历史之外啦、嗯，其实调翻转头啦，即系我哋生活嘅文化啦，都系另一种认识。成、个计划里边啦，都有接触过一啲水上嘅文化嘅，呢、个嘢系香港即系消失紧嘅文化。咁、个情况系点嘅咧？ 嗱，咁我哋讲下筲箕湾先啦。其实筲箕湾嘅历史大家都知啦，其实有个名叫做筲筲箕，或者佢形状似一个筲箕嘅。咁本身系个海岸嚟噶嘛，以前亦都系避风嘅一个地方啦。咁呢度里面有好多渔民，亦都有打石嘅人喺度住喺筲箕湾区嘅。咁渔民喺度嗰阵时候，佢哋会点生活呢？可能会捉鱼啦，要有个容黑鱼市场去卖鱼啦。咁仲有好多时呢，你有交收嘅时候，你要保网啦，有船厂去维修啲船啦。咁当然亦都有好多五金铺啊，或者系其实即系维修船嗰啲需要用嘅五金嘢啦。亦都同有金厂，即系叫金铺。金铺点解啲人水上人啊嘛，佢将啲钱就系买咩买金嘅啦，赚钱之后就冇会买金啦，跟住结婚时又要用啦，或者好多时候咧，佢扮靓靓，或者参加人哋婚礼，佢哋都着到哇好靓金器啊，戴上身啊，所以好重要金铺。第二样就系要维修啲网啊嘛，渔网，咁所以有啲维修渔网嘅地方，烧衣铺啦，因为点解你要烧衣定期就会佢哋要拜神嘅，佢哋会相信神，咁所以拜神，佢哋有潭公庙啊，有天后庙，所以佢哋一定会成日去拜神，同埋新船落水嗰阵时候咧。 佢都會拜神嘅。 嗯，即係啲傳統儀式。 冇錯啦。 其實都幾睇得到成個水上嘅文化，嗯、即係由佢哋日常生活啦、工作啦，甚至乎經濟啦，嗯、再加埋一啲可能係宗教儀式啦，都有。咁我自己即係作為半個婚禮界別嘅人物啦，幾有興趣。譬如好似水上婚禮咁啊，而家其實大部分都已經上咗岸㗎啦嘛。 冇錯啊， 呢啲其實已經消失緊㗎咯。 係啊，所以以前佢哋好有趣，佢話啊，佢哋結婚係好隆重呢件事。第一樣嘢咧，佢哋啲衫啊。因為擺船咧，其實太鹹水啊嘛，所以佢哋一定會租借啲裙褂，佢哋唔可以成日著噶嘛，因為啲裙褂好難收藏，同埋啲船上面咧鹹水太多， 係會乸。 係啦，所以佢哋會租借啲靚嘅裙褂，啲絲質好靚嘅，所以裡面其實咧東大街有一間咧，仲有可以租借裙褂嘅鋪頭喺度，所以呢啲好特別嘅。同埋咧質地好靚之外咧，佢哋會著好多金器嘅嘢咧帶上身啦，俾人知道哇好靚之餘咧，佢哋咧可能會租個船房。就用三日時間去擺酒嘅， 三日咁長， 係兩至三日嘅，所以佢哋咧就好多漁，以前漁民好多噶嘛，有成千幾艘漁喺筲箕灣噶嘛，咁、所以佢哋可能邀請曬朋友嚟啊，慶祝啊，係啦、啊，一齊嚟飲宴啊，咁佢好唔同啊，我哋平時都係可能酒樓啊、酒店啊，佢喺船裡面飲宴喎，咁所以好唔同咯、啊。 係好多艘船啦、啊，定還是一 艘一艘好大嘅船房係啦、 啊，船房 係啦、啊，所以佢要擺兩艘圍，因為 好似珍寶海鮮房嗰種咁樣。 可能佢嗰度啲圍數有限噶嘛，始終喺船裡面，所以咪分兩。三日擺曬咯。 哦，有啲可能未翻得切嚟啊，咁就即係總之同呢個時段， 係 呢、啊、幾日你嚟飲啦。 係啦， 係。哦，都幾特別啊！ 食到啲海上好新鮮嘢啦，同埋佢哋中意咧，原來船民除咗食海鮮之外咧，佢好中意食紅肉嘅。 紅肉即係牛肉呢類。 係啦，紅肉啊，甚至係鴨啊、雞啊，點解咧？冇乜機會食啊嘛，你要上到岸先食、嗯，所以佢哋咧上岸就會花錢去買嘢啦。 哦，豪使啲嘅。 係啦，呢、這個船冇嘢食噶嘛，已經冇咁多。 体型系大只，个个看碟看硬过宇宙陨石，落地狱大门用力踢，升天上我架车，为我自己辛苦，咬手瓜分胜负，越肥越好招呼，而我有个抱负，宁愿赚好多钱买车买飞机，宁愿等好多书套戏再人味，又问话有着我。就有运气，即使我个头像你，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笑得开心撑爆我墙皮。人人话有自信就有道理，瘦到我叻仔我可以肥。运动做完食住菜，背挥白十肉导致快乐障碍，就住食自然想钉盖，点解你要我改？带来薄饼芝士加一杯冰可乐，大条士不车牌陪我吃我快乐，宁愿赚好多钱买艇买飞机，宁愿读好多书套戏再扬眉，又问话有着我就有运气，即使我个头胀气，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食得开心撑爆我层皮，人人话有自信就有道理，收到我叻仔我可以肥。肚胀气，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食得开心撑爆我层皮。人人话有自信就有道理，收到我叻仔我可以飞。 提到啦，头先有两位朋友仔啦，都一齐作为一个绘画嘅导师啦，从旁指导啦。其实佢哋一路 教嘅时候咧，当中有冇啲咩趣事或者经历啦，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咧？ 其实小朋友好可爱噶嘛，佢哋可能要问好多有趣问题啦，咁同埋东大哥好多嘢食噶嘛，佢就话我可唔可以食鸡蛋仔啊？我可唔可以食下即系烧埋鱼蛋啊嗰啲咁嘅嘢？咁我就会真系买俾佢哋食啊，等佢试下当地出名嘅小食。咁一路食一路画，家庭又好开心咁陪住细路哥画，咁个亲子程度好高。第二样嘢，导师要教佢嗱，点样睇呢个电车，点样画，点去掌握嗰几点透视图，可以画到出嚟效果咧。咁佢变咗学识咗咯。咁以后都觉得啊，原来呢样嘢我自己都可以做到嘅，我可以去学嘅。咁啊，培养到佢去唔同嘅区，用只眼去观察佢个区特色。就算历史佢未必知道晒都好，但佢慢慢可以培养到佢哋去自己去玩。 呢样嘢我觉得几特别啊！即系平时我哋都会画画，平时都会买下小食，平时都可能会路过，但系将呢三样嘢结合埋一齐咧，个效果啦，个涟漪反应啦，其实都几强噶。 系啊，同埋佢哋好开心，啲家长就话细路哥又话哇有嘢食啊，竟然我哋咧就买埋嘢俾佢哋食，咁佢哋一路画一路食，咁虽然咧佢哋画都几点啫， 都几忙噶。 系啊，我好忙啊，要讲解又要买嘢俾佢哋食，但系佢哋系开心咯。我觉得成件事虽然个零钟头。过嚟两个钟头，但系咧，佢哋慢慢画几个点咧，佢哋真系增加乐趣，同埋第二样嘢就系佢真系认识到人呢区好丰富噶。以前东大街除咗系经济同埋一个政治中心嚟， 而家成个计划啦都将近完成啦。咁啊喺筲箕湾区，咁啊已经出咗一啲嘅光碟啦、影片啦、影像啦，甚至乎一啲刊物啦，就俾大家睇到啦。咁啊嚟紧计划仲会点样发展落去咧？ 其实我哋咧都有另一啲计划倾紧嘅，譬如话一啲计划就希望培训啲人去东大街食啊嘛。咁可能有啲人可能想学做面，可能想去做鸡蛋仔。咁我哋有个机会有计划一倾紧嘅，咁就希望咧啲铺头就应承咗我哋噶啦，就等啲人咧有兴趣申请呢啲咁嘅 program 嘅时候咧，佢可以去实习去做点样做鸡蛋仔，唔系用口讲，真系学佢点做鸡蛋仔啊，可能学点样做整面啊，或者点去冲奶茶。咁變咗咧，可能佢有一技之長啦，甚至可能去貢獻翻飲食業啦，或者對呢一區咧有一個幫助，甚至佢離開呢區都有用噶嘛呢啲知識。 至少可以提高大家同樣嘅文化水平啦， 啊、 即係你成日睇嗰啲食物點嚟點樣整， 要珍惜食物。 係啊，呢個都重要噶。咁啊，如果大家未來咧有興趣啦，就可以留意多啲啦，又或者 click 翻上佢哋嘅網站啦，都可以睇到更加多嘅內容。 係香港古蹟文化風俗研究推廣學會，咁我哋嘅網站就係 www.hkcspa.com 咁样， 甚至乎啦 ，click 翻上去佢哋社交平台都会睇到一啲定期嘅发布噶。 冇错啦。 咁啊，今个星期啦，再一次多谢 Gloria 同我哋分享咗一个咁有意义嘅保育社区大使计划啊！多谢你， 好多谢。 归家必经的店铺，一天总经三两度，燕麦项目告示簿，墙上陈列无数，伴着我长高，当天彼此的嗜好。整天公园追散步，闹着换着没烦恼，留下童梦无数，不知天会老，随时代变换一些老去的事，无能力挽住，只得心中一一住起。随时代变换，当天真好说过的志愿，可否记得起？今天走进这店铺，整天公园中散步，独自念着旧情愫，回望遗憾无数。方知天会老，随时代变换一些老去的事，无能力挽住，只得心中一一住起。 随时代变换，当天亲口说过的志愿，我否记得起？中一一注意，从前旧志愿，今天可敢说有否了缘？怎么说得起？随时代变换，一些老去的事，无能力挽住，只得心中一一注意。随时代变换，当天亲口说过的故事，今天再想起，如像看一出戏。